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张德芬。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亲子关系的疗愈。上次我提到，在亲子关系里面，最能够造成负担和不愉快的，就是我们把自己过多的期望、期待，以及把自己的恐惧都投射在孩子身上，为他们绘制了一个我们自己信念里头的生命蓝图。可是我们自己的信念究竟是对的吗？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生命蓝图和孩子将来要经历的蓝图是一样的吗？一定是不一样的，亲爱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才能够公正的、客观的、开放的，让孩子拥有他自己自由的生命，而我们只是去支持他、爱他。就像你种了一棵树，你所要做的就是让它晒到足够的阳光，给它浇水，给它施肥，但是不要过度的修剪保护它。那么这棵树在这些条件都充足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就能够长出它种子里面、基因里面所带来的东西，能够发挥到最极致，而不受人为的外在影响。我们之所以会把光宗耀祖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是因为自己对自己没有自信，我们内在匮乏，觉得隔壁家的孩子上了什么重点中学，将来他就一定会考上很好的大学，那我们家就显得很丢脸了。我们要仔细看一下，每天在背后推动着我们做事情、做决定、看事情、做选择的这些信念，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比方说，读到名校就一定是好的吗？这可不一定了，是吗？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例子，有些人不是名校毕业，但他还是能够出人头地，有所成就。名校毕业和孩子健康快乐，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我非常相信的一点，就是孩子的基因里面就像一颗种子，它里面带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在最好的条件之下，那个程序就会发挥到极致。对我个人而言，我对孩子最大的期盼就是他们能够健康快乐，没有其他的。当然，比方说孩子他自己考不上好学校，如果他觉得难过的话，我会帮助他，给他意见，告诉他怎么样才能申请到好学校。同时，如果申请不到好学校的话，我也会去开导他，疏解他心里的压力。像我儿子，他非常努力地认真读书，申请学校的运气却不太好。尽管他非常努力，却跟我女儿申请到同样的学校。后来他又花了2年的时间用功读书，再申请转学，终于转到了他觉得还不错的学校。可是他心目中最好的学校还是没有录取他。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不需要告诉别人说我孩子读的是什么名校，来让我自己觉得有面子，为我的小我加分。孩子的失望会让我很难过，所以我会告诉他妈妈不在乎，一直鼓励他。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你爱孩子的出发点，为孩子做的很多选择和决定，是不是为自己的小我加分？对孩子到底有没有养分？这是我们为人父母要去好好检讨的。如果你真的是出于自私的理由，而期待孩子做这个做那个，成为这个成为那个的话，那请你好好的回到自己的心中，看着你自己说，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灵魂，我的责任只是把他带到这世界上来，把他抚养长大，至于他将来怎么样，跟我其实是无关的。我把最好的祝福给他，希望他能够快乐的、健康的、顺利的完成他的人生旅程，发挥他的潜力，活出他自己的最好版本。我自己内在的匮乏、自卑，我愿意自己去承担，不会放在孩子身上。另外就是，我们也许觉得自己有很多恐惧，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去努力竞争就会被淘汰，可能没有饭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无意识的、 夸大的、被扭曲了的想象。我们如果不能够明智的、头脑清楚的去检视自己的想法，并且看看我们每天面对自己的人生以及我们所有的关系中的互动是基于什么样的信念假设而运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常常的会被自己一些旧有的、古老的、错误的信念、观念和想法牵着鼻子走。当你人生碰到了障碍，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比如说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真的要问自己，究竟是什么让你的孩子不能够对你敞开心，让你的孩子不能够快乐？而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我们应该想想要改变呢？正知正见是非常重要的，检验正知正见的标准就是它能不能让你更轻松、更自由、更快乐，让你所有的关系都能够更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想法或是概念就是经得起考验的。今天的静坐当中，我邀请大家回到自己内心深处去想想，你对孩子是不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呢？你的基本信念是什么呢？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它。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